咁讲到第二会啦，系讲到释瞻应法会吓。第二会嘅咒咧就护谦哦，这个谦字咧，我冇办法打得出嚟，喺我电脑里边真系冇办法打得出嚟。所以咧，阿永忠法师教我，佢系一个合字加个鸟咪谦咯。哦，咁第日印经咧就要做呢个字噶啦。咁呢个护谦呢个字嗱，护谦呢色吉那波拉舍悉多沙登陀其到悉尼山呢一呢几多句啊？呢度总共几多句啊？ 四句 啊！呢四句意思咧，就系话咩？释瞻应化，应化乜嘢？应化咗五部神众。五部系边部啊？法部、金刚部、宝生部、莲花部同埋结幕部。啊，法部系毗卢遮那法为止，金刚部系阿初法为止，宝生法为宝部为宝生法为止，莲花部阿弥陀法为止，结幕部系圣咒法为止。呢五部众啊，五部里边有好多护法神众，都系释迦牟尼佛应生嘅。哦，咁啊，呢个系讲呢个释迦佛应化会呢一会系第一就系讲系法应作五部众。咁呢一个恩字又点讲咧？好多咒咧都系有一个恩字。咁啊，原嚟咧个护谦呢个字咧，即系当恩字咁解。哦，咁我查咗好多诗啊，找咗呢个资料出嚟，就话个恩字咧就毗卢佛种咁。巷字咧就阿初佛种，嗱呢个初字咧唔系呢个初吓，我喺电脑里边系打唔到出嚟嘅。后嚟咧我自己嗱呢个我就有啦，呢个我喺个其他地方 copy 出嚟嘅。咁就系呢个阿初就系呢个阿初吓。原嚟咧乌谦一个乌字咧可以读做乌恩吓，呢个乌咁啊。这个咒里面呢有一个叫做护谦，有一个虎、啊、有一个这个是鸟加个合牛，这个是虎加个合牛。咒里面你留意一下，有两个地方的音差不多同的，但是字就不同。原来呢这一个字呢就是作虎字，就是作这个红恩马未八未红这个、啊、一个红字。咁呢、这个乌字呢、这个乌字头咧，呢个护谦咧就当恩字，恩字咧就毗卢佛嘅字种，啊，行字咧就系阿初佛嘅字种，又响《波野女理趣经》里边有解释咧，就系恩字咧就系三生嘅意思，啊，亦即系咧。三生即是报生、法生、应生，亦即是无见顶上的意思，亦即是本来不生不灭的意思，亦是即是二类众号上功德的意思。在文士品啊里面讲呢，恩呢就是觉悟的意思。在知咒部里面讲呢，恩是引生的意思，亦即是三生的二类。因为三生二类咧系五智法母，能够引生一切功德法门。而家咧系呢个恩咧就取呢度系三生吓、啊，取呢个三生二类，即系释迦牟尼佛。三生系法生，法生系乜嘢啊？系咩啊？毗卢遮那法，报生系卢舍那法，应生系释迦牟尼佛。即是说取这一三生法呢是应化了五部神众。那就这个是第一点，应作五部众。第二点呢就验证三宝、啊。就是说我们种这个咒呢就是敬礼验证三宝。什么叫做验证三宝呢？验证三宝呢总共有几多句啊？142句到50句，就总共有9句。9句是什么呢？护谦是一句， 刀路用是一句，真婆罗是一句。又难呢、这个苦字就唔同头先啦，呢、这个又护谦咧，呢、这个意思又唔同咗啦。刀路用悉登婆罗护谦，刀路用波拉悉啲耶甚崩餐罗揭啦，呢度总共九句，九句如果若心生嚟解释吓。护谦都路用呢五个字咧，总合为一个啱字，即系含有三种意思，哦，即系屙啦、尿啦，这个应该打错咗，应该污字吓，妄啦，即系法生法、报生法、应生法、三生法，一切法法都系从呢三生法流出嚟嘅。叫做言正三宝，是言正得嘅三宝。哦，若果若法五法嘅意思嚟解释咧，呢、这个苦字咧，呢、这个护咧，即系乌鸦咁解。哦，系未陀字种。哦，呢、这、一个谦咧就系、是、红，啱又红嗰个红，系阿初法嘅字种都。是成就法的字种，路是保生法的字种，用用字读做用，是毗卢遮那法的字种，真婆罗就是说金色无常，意思是说法身是金色是无常，周遍法界是毗卢遮那法，这个是代表法宝。悉登婆罗咧系亦成成就吉祥，意思就系话秘密章句系能够成就无上吉祥系法宝。波啦系亦到道无极或者到彼岸，悉啲嘢系亦到成就三波叉哦，系亦解脱，意思话三明六通三流四流吓，呢、这个三流就唔同呢个三流哦。这个是有烦恼的、啊、但这个呢就是入圣人之流的了，无不舔尽、啊、舔了三流，舔了我们众生的烦恼，就可以证得三明六通、啊、进入这个无漏的妙行，圆满成就，这个就是增宝，即是说这五句呢，这五句若法来验证三宝来讲呢，就是说归于法宝，归于法宝，归于增宝。现在每一句的之前呢，都是护谦都路用，护谦都路用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三步五步的咒法都是由这个恩字引领出来，这个三宝圣言，三宝圣言都是由这个恩字流出来的，所以呢每一句说话里面灌一个护谦下去、哦。第二式精应化会第三点呢，就是化而神王了。化而神王这里呢是总共有五句，是由二十一句至一百五，一百二十一句。哦，这里是不是打错啊？是没错，一百二十一句到一百五十五句，总共五句，是应化欲叉罗叉。欲叉是食人鬼哦，咁呢啲咧都系害众生嘅鬼类嚟嘅，天龙八部之中嘅两部，但系呢个王咧就唔系鬼啦。这个欲叉王和罗叉王呢是释迦牟尼佛化生而成的，这二王、啊、能够呢是破除一切烟敌，是解除一切苦难，渡去一切苦厄，这个是释迦应化会嘛，所以他是应化而神王。这个总共这五句是什么呢？是护谦多罗用萨婆欲叉吉拉叉梭吉拉何欲舍皮腾彭萨诺吉拉，这几句、啊、 呢幾句咧就係釋迦牟尼佛應化身兩種嘅神王，玉叉王同埋羅剎王，統治呢啲惡鬼，令呢啲惡鬼咧唔敢作惡，能夠係轉邪歸正，歸依三寶。第四點咧係即是金剛杖，即是即係即蒙示現，示現做乜嘢啊？做金剛神杖。呢度咧係總共係有五句，有156句至160句。哦，就係、是、又係互謙下，互謙多羅揚謝多拉斯蒂南基拉何蘇何薩拉南皮多平薩羅拉。呢度總共咧係五句。為乜嘢釋迦牟尼佛要化現作為金剛神像呢？咁因為呢個三千大千世界裏邊啊，有好好多好多金剛神像眾，咁多金剛神咧需要有人嚟統治佢，啊，因此咧法咧就化現為呢個金剛主像。这个神像是统领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金刚神，令到他呢是能够护法，护修行人的法，令修行人舔除一切魔障，能够得到很安宁地样去修行。法应世，第五点呢就护法顶法，是161句至165句，又是总共五句啊！护法顶法呢五句又是有护谦多罗用。拉叉破拉叉是一句，破骑梵是一句，萨登他骑到悉尼神又是一句，总共又是五句。金刚神王。呢五句里面是金刚神王的名，同埋天咧、仙咧种种嘅名，啊，都是神名嚟嘅。呢啲天神啊，呢啲神王啊，系都系凭着佛嘅威德神力，啊，能够以呢个折服嘅法门或者慈悲摄受嘅法门去拥护佛法。拥护乜嘢？拥护持佛顶神咒的人，如果你们能够诵楞严咒，你就得到这么多金刚神王天仙等众来拥护你，所以诵楞严咒的功德就是这么大。第六呢，力持三宝。力持三宝啊，就有几多句呢？166句至171句，总共有6句。边6句呢？咁波拉丁舍吉利摩诃娑诃萨拉布斯娑诃萨拉悉利萨毗卢娑诃萨沙尼帝利阿毗提斯婆利多扎扎英伽，有啲人有啲地方读咗扎扎英伽，哦。咁呢個咧就係力持三寶，係顯步同埋默步嘅三藏三五構成，三藏法裏邊嘅三乘五乘嘅教，凡係法生舍利啦，啊，或者係法法光明遍照嘅地方啦，一切持戒嘅金剛神咧。都鼎力支持你、扶持你，令到你障礙係消除，唔會話有障礙嘅。力持三寶，咁呢一個咧又係釋迦牟尼佛所應化嘅。第七點咧就係加扶騰牆啦。加扶騰牆咧有幾多句咧？咁三句啫，172到174句是摩诃波舍卢陀拉帝利婆婆罗曼查拉，三句。呢三句咧 是翻译叫做大金刚神，是首富法法，是威德无能性的，这个是觉悟的圣人。即是说支弟富法金刚神王啊，能够首富现正三昧的藤，由这个结界去重视这个灵验咒，这个藤呢有这么多大护法金刚神王来拥护，令到修行的人呢能够得入佛的三印、能够令到得到入佛的三咒，现前呢就可以证得佛顶首灵验王大定。再讲知佛得菩提道之长呢，菩提道圣佛道的地方呢，就是属于波野理赛的法会。如果没有这个金刚神王啊鼎力去支持呢，是没有办法是成就这个圣道的。所以呢，在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降魔的时候，降魔成道展法轮入涅槃，降魔的时候呢就有这些大金刚神王来养护，所以呢就降伏天魔而证这个菩提。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又应化支大金刚神王呢养护这个持咒的道场。现在下个礼拜至年呢就有结坛持咒了，咁就有咁多神王嚟养护啦。咁你哋如果诚心持咒咧，你又系被养护者，哦，被保护者。第八点咧就令印领成就，有175句至178句，总共4句印领成就，又有呢个护谦，又系1句吓。娑悉地波婆度摩摩应都罗摩摩舍，总共4句。护谦一样是觉悟的意思，出生的意思。哦，娑悉地娑悉地咧，即系娑悉地，娑悉提，即系一切悉提悉地法系能够成就圆满。哦，意思咧就系话由呢、这个。大金刚神王呢仰仗法世尊的威德神力，率领他大家的金刚神眷属仰护行者，令到诸法悉皆能够随缘圆满，得到究竟成就。所以下个星期呢你们参加灵验七呢，比心经念念持灵验咒，这样呢你有缘必成。有言必成，这个言一定是善言，不是恶言。你不要说、我憎死他，我保佑他死，不可以这样的。我们是希望所有众生都消除业障，世界和平，免除所有众生都解除一切苦难。这些言呢，譬如说首先保佑下自己屋企先啦，保佑仔仔好乖，保佑生意兴隆，保佑平安，保佑世界和平，这些是善言，一定成就。金刚菩萨一定是仰仗佛的力量，你们呢就仰仗智念的力量，办这个道场给你有机会 去参加，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咁呢個第靈驗咒講到呢度，講到第二會講完啦。第二會就係話，第一會咧就係毗盧遮那佛法界增法界會嚇，其次咧就釋迦牟尼佛咧係應化會，總共有41句，分8段講完啦。咁而家咧就要講到咩咧？講到第三會觀音合同會嚇。觀音合同呢就是觀音菩薩啊，是以他的大悲願力呢來應合這個擁護這個釋迦牟尼佛的協助釋迦牟尼佛來度眾生。觀世音菩薩是過去正法明以來已經成了佛了，所謂一佛出世千佛扶持， 啊，觀音菩薩咧又嚟認識迦牟尼佛啊，合同會睇點樣合同啦啊，法咧係慈悲教導眾生嘅，令眾生離苦得樂嘅。觀音菩薩咧又嚟啊啊滅除呢、這個護法除能、哦、第一點就護法除能，第二點呢就是什么呢，第二點呢就是道生林內鬼神，第三呢歸心心寶，第四呢蒙修成就，是觀音菩薩匯合釋迦牟尼佛來教化眾生，令眾生離苦得樂、啊、這個叫做护法才能，第一由179句至194句总共有16句、哦、这里相当长、啊、拉舍婆耶智拉婆耶阿奇尼婆耶乌陀伽婆耶毗沙婆耶舍沙多拉婆耶婆拉娑基拉婆耶杜悉扎婆耶阿舍尼婆耶阿伽拉咩尼士婆耶陀拉尼般若经婆伽婆多婆耶乌拉伽婆多婆耶拉舍腾刹婆耶罗伽婆耶毗卢登婆耶娑婆拉那婆耶，总共十六句，总共十六句呢，这个意思呢，所谓这个拉舍呢就是译做叫做王，婆耶呢就是最尊胜，即是说金刚部的神众呢是最尊胜，能够白苦，能够以众生的乐、哦、所以呢就是叫做护法才能，因为知法菩萨所应身的金刚神王和他部属都是护持佛法，能够除众能，例如观世音菩萨上合上以十方之法同一慈力，下以六道众生同一悲仰，这个都是以慈悲来白苦以乐，譬如说金刚部的众呢最精性的能够白众生的苦、啊、利乐一切众生，舍罗法部呢能够灭除一切贼能或者扣能，扣能即是贼能，名义教王义经、啊、这个是我参考这里看到的，就是说南方火天呢是白衣菩萨应身的、哦、教王义经呢就说北方风天呢是多罗菩萨应身而作这个风天，欲叉神众呢啊、若差神众即是若王、啊、若王神众呢是能够除这个草木种种的毒欲，舍沙多拉，舍沙多拉这句呢就是金刚神的名，金刚神的名呢这个金刚神呢能够除这个刀杖的能、哦、又在我命义经里面说东方地天呢是法眼菩萨应化的，教义王经话西风水天咧系摩摩即菩萨应世嘅，即系话护法才能观音菩萨啊，会合释迦牟尼佛嚟教导众生。第一点佢就能够护呢个佛法，系除众生嘅苦难。啊，点解可以除咗苦难咧？呢一几句咒语里边啊，讲出呢啲神王嘅名，呢神王都系菩萨应世嘅。所以就可以就白苦除能、啊、第二点呢观音菩萨那里呢就是道生男女鬼神、哦、这一段经文呢是总共有13句，总共有13句那么多、啊、由195句至207句、啊、那么欲叉基拉罕，基拉罕就是种族同一类的种族，即是同一类的鬼神之类、啊，欲叉基拉罕、拉叉苏基拉罕、比利多基拉罕、毗舍基拉罕、波多基拉罕、鸠群叉基拉罕、波登罗基拉罕、伽杂波登罗基拉罕、悉乾度基拉罕、阿摩悉摩拉基拉罕、胡腾摩陀基拉罕、车耶基拉罕、希利波地基拉罕， 即係呢啲男鬼、女鬼嘅種族。咁呢啲鬼包括咩鬼咧？咁呢幾段咧，包括守宮鬼啦、守運鬼啦、守煞鬼啦、守刑鬼啦，有男有女嘅鬼名。哦，咁然後咧，十三句唔止十三句啊！呢段經文嚇，呢段經文好多句啊。咁啊，更字咧又有咧，射到我呢林吉婆，我呢林路地啦，我呢林文梭，我呢林弥陀，我呢林摩石，我呢林石到我呢尼斯皮到我呢林皮到我呢林婆到我呢林王师姐，我呢尼吉到我呢尼啲神修皮神修莫吉啦何能？呢一段咧就讲啲鬼子母天神，佢未归依佛之前咧，好恶死，好恶死嘅。叫做冤贼，是众生的冤贼，是为众生的冤家，是杀害众生的发生为命的。后来他归依佛了之后，他就亦做欢喜了。阿哩南阿拉南就是男鬼，阿哩尼就是女鬼。凡是这些鬼他归依佛了之后变成欢喜鬼了。这些欢喜男女鬼是谁个应世的？是佛菩萨大乾士仍引导众生的，能够侍应这个男鬼女鬼来度众生，令众生离苦得乐。哦，那这一段经文这么多鬼是什么鬼啊？是食精血鬼、食胎脏鬼、食血鬼、食肉鬼、食蠢鬼、食命鬼、食救慧鬼、食祭祀鬼、食花果鬼、食五谷鬼，通通是这些鬼。这些鬼啊，这么多你怕不怕？不用怕，你一次起咒呢，讲了鬼王的名字，这些鬼就怕了。哦，那么这个菩萨化现这个男鬼女鬼做什么？就统治这些恶鬼，令他去皈依三宝，护法三宝。哦。